即系我哋系奉命讲嘅，系啊，即系呢个火箭军唔系我要讲嘅，奉命讲嘅。咁我话讲咪讲咯，吓 我冇所谓啦。 佢话点解叫号手就位咧？咁就要解咯。 系 我都系照读嘅咋吓。 好， 佢话呢个火箭军企位嘅名称，就叫号手。 嗯 啊，你如果系负 责，即系唔系讲个人，讲嗰个位置。 即是他号手是他专有名称。 哦，即是 你听我讲啊，点嚟嘅啦。如果你是管呢个通讯嘅咧，就叫通讯号手。 系。 你是管指挥嘅咧，叫指挥号手。 管发射。 你是管策发控。 系。 就叫策发控号手。如此类推。 哦。 咁啊，号手就位咩意思呢？ 系。 就是个口令嚟嘅，佢代表呢随时就可以射噶啦。 哦，唔系呢个系咪赛跑嗰啲咧？即系概括 get set ready， 砰咁就开枪啦嘛。咁啊，中文通常就系真系逆就位噶，各位即系就位，咁啊个个踎低晒啦，准备砰咁啊。 佢翻译 我唔知系咪咁翻译啊。 ready 嗰个翻译咧，成中文就叫做各就各位。 系。 咁啊，各就各位。 咁你简单讲咪就位咯，即系你八个人喺晒八条线度啦嘛。get set 咁即系英文就系 get set 啦，我唔知啊，取经理嗰阵时咧，我哋读英文学校啊 ，get set go 啊嘛， 啊 get set 咁啊 ready go 咁啊去咯，咁 get set 就系就位啊嘛，我谂系咁嘅意思咯，即系呢个号手就位咁嘅意思。 咁首先呢个系电视剧嚟嘅， 系 佢嗰个广告都讲明，佢话由于保密嘅原因，有虚构成分。甚至即系情节啊，同埋称呼啊等等都有虚构成分，咁你就不必深究啦，系嘛？ 称呼唔使啩？ 如果唔系就有好多反驳嘅地方。 唔系呢个必然嘅，我哋做过啲电视剧都知啦。 你做嗰啲社会学，做嗰啲家长理短，又有乜嘢保密啊？ 唔系唔使保密，不过即系有好多虚构剧情。 佢呢个系要保密啊嘛。 譬如好简单啫嘛，嗱，又叉开一笔，我讲下先啦。你凡系电视剧打官司咧，嘭嘭声嘅。譬如你即刻捉到佢，唔知喺度杀咗人或者 whatever，哇，过两集就告噶咯。其实咧，一个官司分分钟打你两三年噶嘛，香港。咁但系你电视剧唔得噶，你一 细节梗系 你要缩短个时间，行唔通噶嘛个时间。 啊，考不成书嗰啲边有咁多考啊？ 冇错啦。 佢呢个电视剧咧就系改编一个长篇小说，叫做《毕业了当兵去》。 嗯， 头先阿殷次英都问我啦，话既然大学毕业，点解要当兵咧？大学毕业应该当官先啱啊。 系啊，军官啊嘛。 咁呢个唔奇，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大学毕业如果进入这个军界的话呢，就叫做正牌级。 嗯， 正牌级当然你是。 哇，那很高的了。 正牌级有多高？ 大学一毕业就正牌。 不是啊， 即等于美国都是的，你如果大学毕业你是。 正牌少尉而已，有多高？ 你是入军官。 不过当年可能这个大学生也比较稀少。 不是，你大学生如果你不是入軍界，你入政界嘅話，做公務員嘅話，我二十二級都係正牌啊！ 都係稀少動物，都係稀少動物。 唔係，即係我個身份喺度啊嘛。 啱啱， 因為你係一般人，我算你係普及教育九年， 係啊。 然後你去當兵， 係啊。 咁我讀多你七年喎，大佬。我讀多你七年都唔夠一個少尉。 喂，咁中學畢業咧？ 嚇， 嗱，你話即係咁，你咁講即係小學小學畢業。 冇，小學畢業就唔計學歷㗎啦。 咁你 普及教育啊嘛，起碼都讀九年啦。 哦，咁中國普及教育，即係中國大陸普及教育又即係相比起個社會進程又相對早嘅，即係嗰個。 個普及教育係寫喺紙度嘅，唔係真係個個 咁 都有得讀嘅阿哥。 咁都唔係嘅，咁即係唔係？你中國軍隊，譬如你高小 啲留守兒童嗰啲許三多，你話佢讀到幾多我唔知啊。 咁你如果四九年之後，你譬如你小學至初中嗰個學歷，比起大部分亞非拉國家。嗰、那個情況， 咁、你同阿非拉比就 嗱，中共攞到政權以後咧，呢樣。 样嘢咧系佢嘅德政嚟嘅， 系啊， 就叫做咩咧？叫做数盲， 数盲， 数盲。 系 佢呢个数盲之前咧，中国如果话五亿人，佢可以有八成系文盲， 嗯， 八成 分分钟八成以上添， 八成。我而家讲八成啦，吓、 啊，保守啲啦，保守。 咁你 八成有一亿识字都好叻， 有叻， 有嘅有亿 有亿。 喂，大佬，你要经过民国四十几年啊嘛，数咗好多噶啦， 你。到四九年開始，到五四年啦，啊，即係我計你第一屆人大開始啦，係嘛？嗰五年咧，佢數盲嘅成績起碼係叫做初小水平。 嗯，哇，咁好！ 四年級， 好 四年級達到咩水平咧？拿一張報紙，基本上識睇。 哦， 第二咧。加减乘除冇问题。 嗯、 当然你如果系即系考高中零分嗰啲唔计啦，即系基本上佢教育就达到咁样嘅标准嘅。咁啊，讲翻号手 就 位啦。 系 咁，我哋提出嚟嘅，我都冇睇晒，我都系睇片段啫。吓、嗯啊，港台31咁睇多少啦？ 应该都未播紧嘅， 未播晒， 睇到 十零集到啦。 唔系你如果叻嘅话，咪自己去 我上网睇。 即问题就是他讲的是火箭军， 是 马恩赐话斋是一个特种兵， 是、啊、 而且是技术含量极高的特种兵， 对， 对，嗯，那这些特种兵在我们的脑里面呢，是应该是训练他的即係高科技，高科技嘅，而唔係訓練佢嘅體能嘅。而家我睇咗嗰個片咧，好似就係當佢係步兵，當佢係首先你係步兵，嗯、步兵裏邊可能你高級少少，你係咩嗰啲話知你係海豹啊，係嘛？你都係步兵啊嘛，你都係孭支棒棒嘅啫嘛。咁但係火箭軍喺我嘅理解層面咧，就唔應該係呢啲嘅。 即係你大家都成日睇美國電影都有㗎啦，嗰啲叫做SEAL啦，即係海軍陸戰隊，都係喺即係你已經做咗一段時間嘅兵，然之後裏邊揀其優秀者，再經過訓練嚟做㗎嘛。 嗰啲係新兵營嘅幹活。 係啦，嗰啲係特種兵嘅意思。 任何國家嘅新兵入營咧，嗰三個月咧係人哋揀緊卒嘅。 係冇錯。 按照你嘅體能，按照你嘅智力，按照你嘅接受訓練同埋服從命令等等。 係啊，然之後 程度分配你去任何嘅兵種、軍種咁噶嘛。 係啊。 咁如果係火箭軍嚟講咧， 就更加要求高啦。 嗱，我哋睇即係外行啊，又未參過軍，未上過軍校，不過就睇下書、睇下電視咁啦。佢火箭軍。必然是话知你是个火箭发射井里面服役的，或者是在潜艇里面服役的。总之你的发射的那个程序啊，啊你一阵问许晶、首先是最高决策层话要打。啊这个打的命令传达到个发射位那里。真正禁制那个呢，如果计潜艇呢，就正副社長，正副艦艇長，正副艇長。 唔係佢企咗喺你後邊 或者係艇長同政委，即係如果共產黨國家就係咁樣。 係。 咁呢兩個係同不同嘅頻率收到命令嘅，同時收到命令，佢兩個要隔六米以上。 哦。 即係我撳唔到許晶嘅掣，許晶撳唔到我嘅掣。 哦，咁㗎。 係啊。 嗯。點解咧？ 雙保險。 哦。 呢、這個最 即係我同許晶接到嗰個密碼係唔同嘅， 哦， 即係佢話俾你聽，核實你係馬恩次，係你報上名來， 係 我點解知你真係馬恩次啊？噼哩啪啦啪啦一撳完啊，好，我確認你係馬恩次啦，我俾個密碼你， 係， 然後你先至打得開嗰個禁制嘅蓋， 係啊係啊， 如果係鎖住噶嘛， 係啊係啊，要啊，你外國美國片仲更加有個專門。即係揸鎖匙噶嘛，嗰條友走入嚟，咔咔咔開咗個鎖，咁啊行咗去嘅咯。 都未講打開蓋先插到鎖匙啊嘛。 哦、OK， 最出名嗰套戲咪《紅潮風暴》。 系啊，丹素华盛顿咪、就系讲阿马老师讲呢个体制咯。 系 我细个咧，即系细个唔识嘢啦，因为嗰阵时都画到好耐，二卅年前嗰套 好耐好耐。 我同佢话：，喂，呢套戏好烦喎，苏联啊，你打定唔打啊？跟住 搞咁耐， 你谂下，你谂下，僆仔睇打仗戏就梗系想睇你射嗰下噶啦。咁但原来就 唔系想睇炸中嗰下咩？ 咁你起码射咯，咁你起码有射先有得炸，系咪先？咁 原来嗰啲系实打嘅， 由头由头去到尾，原来套戏就喺度讲紧咩咧？就系讲紧嗰套二人机制啦， 程序， 即系我就即系开玩笑话呢个就系即系美国核潜艇嘅二人转啦，即系二人一齐转咧，先至有得转嘅。 你苏联一样，苏联一样，中国一样， 靠唔到反应。 佢一定唔系一个人决定噶。如果嗰个衰咗咁点啊？ 癫咗咁啊少。佢有傻咗。 呢度有一个， 系 第二个咧，你只不过系佢确认咗禁制嘅功能， 系 佢仲有一个系。最高指揮部同嗰個核導彈之間嘅聯繫，因為核導彈本身係死嘅，你首先要點火，即係通電，然後你要將個信息話俾佢聽，今次嗌你打邊個，打邊度，點樣打，你嘅彈道點樣設計，即係嗰陣時先輸入呢啲嘢，因為未輸入之前佢打邊個都得嘅，打邊度都得嘅， 係啊，啱啱。 同埋甚至个弹头嘅爆炸力都可以控制，从五万吨到五十万吨，即系佢打嗰阵时仲可以去调， 哦 ，OK， 咁犀利， 好多科技嘅大佬，所以即系呢啲咁嘅导弹兵训练佢完全系课堂食脑，而唔系嗌佢去跑步噶嘛，大佬翻山去孭住咩六十公斤， 佢唔使同人打噶， 唔系呢个，即系嗰啲都要，体能都要，但系唔系主要啊嘛，家阵唔系嗌你去做咩海炮啊嘛， 咁所以嗱，第一个好有趣嘅就系你依家系一个同海陆空三军平起平坐嘅一个军种啦，即系因为以前都系一个独立嘅兵种嚟嘅。咁你独立嘅兵种嘅时候，当时叫做第二炮兵啊嘛，二炮啊嘛。咁其实佢就都有啲近似嘅地方嘅，因为其实就系同炮兵一样咧，就系话对嗰个物理学嗰个掌握。因为我哋知道你无论系美国，譬如爱因斯坦，定系你中国你钱学森嘅，钱学森都系即系虽然就系江浙人，但系都系喺美国读书啦，翻嚟啦。咁其实本身都系同物理学甚至无天体物理学有好大嘅关系喺度。 弹道学专家， 咁所以连啲兵都系嘅。其实啲兵咧本身咧就系你对于数学，尤其对于物理学咧，你要有天然嘅一种即系天分或者感应嘅。即系嗰啲同艺术有啲似嘅。我由细到大就物理学就真系差到咧，就系难以用笔墨去形容嘅。咁我收尾就发现 计唔掂个翻 嚟先。系啦，你嗰个人嗰个概念，你个脑筋转唔到咧，就好似有啲同学就系、是、啊，佢点样样中英文都系争一筹咁，即系一样有啲系天分咁。所以呢啲兵咧，其实同阿钱学森同啊，即系呢啲武战略武器嘅发明者都一样咧。佢天生喺物理学上咧，要有一个唔单止有好嘅基础，系要特别灵敏嘅。因为你输入一系列数据嘅时候，因为始终有人，所以仍然有人在回路呢个角色啊。咁佢係能夠感應到，咦唔妥㗎喎，我要打阿根廷㗎喎，你呢個就其實就去咗智利喎，咁嗰啲數字嘅組合，呢啲輸入條件嘅組合呢，佢哋本身係要有，所以入面有個角色係強調佢係一個好似超級佬咁樣㗎嘛， 其中一個係四個其中一個嘛， 其實佢正頭先講嗰啲工作呢係科學家嘅工作，係設計火箭、設計導彈嘅科學家或者講工程師的工作，而不是那些兵，那些兵是執行的。 他講好像你話齋，即係你要打好多所謂變數入參數入去噶嘛。 嗰啲變數係你係執行嘅，你唔係話你去決定嘅，你去計算嘅，唔 係。佢唔係決策者， 而係你會睇到錯唔錯， 都有一定嘅敏感程度。即係譬如好似一個好嘅炮兵或者好嘅唔係一個好嘅步兵，好嘅狙擊手咧，佢唔一定天然係一個好嘅炮兵嚟嘅。即係譬如佢對於各方面呢啲，譬如角度啊、速度啊、風速啊嗰啲敏感啦，即係個人係有一啲。 唔係，即係我打個比喻咧，即係話電視台新聞主播點解咁緊要咧？其實咧，人哋寫好曬噶嘛，照讀嘅啫嘛。 啱唔啱啊？ 照讀唔好讀錯喎。 係，咪嗱就係呢度啦，就係因為寫 出笑話嘅喎。 你個新聞稿可以寫錯啊嘛，係咪先？所以你個主播 新聞稿寫錯，我讀錯我冇責任。 唔係唔得㗎，唔得㗎。即係喺美國嚟講，個主播好緊要㗎。 即係佢都係把關子。 個主播咁叻？ 係啊，唔係我嚟讀稿嘅啫。嗰條友，你譬如話你 Water 宮崎嗰啲，點解可以幾廿年都係？點解咧？因為美國嘅電視聽眾咧，佢話我信你嘅。你空奇講出嚟，我就當你係真噶啦。所以到最後咧，嗰次又點知咧？就係一九六幾年，金乃迪俾遇刺啊。到最後佢走出嚟，要由佢宣布，總統喺醫院過世啦。 嗯， 哇！你如果走過馬恩次走出嚟講咧，啲人係唔係啊？你 哦，佢可以白宮發言人講都得嘅。 唔係佢快過白宮，你新聞記者一定快過白宮。 即係阿馬魯伊斯， 你明唔明？即係佢，我個 point 就係、是，即係阿隊長講個 point 就係、是，即係你最後入參數嗰條友要識嘅，即係萬一嗰個參數錯咗你咧。 即係一個盲模，好似許晶咁，應該你俾我搞咯，搞 你照打嗰啲都翻，都會打錯噶嘛。 佢唔會俾嗰個號手你就位嘅， 就唔到位，就唔到位。 即係而家講緊嗰個二炮咧， 係 一陣翻嚟 再 詳 細講， 詳細講 好嘛？ 即係二炮點解叫二炮？其實大有道理喺裏邊。 好，咁我哋先聽只歌先。呢只係蘇聯歌曲喎，唔係俄羅斯啊。祖國進行曲。咁啊，十一點後咧，我哋翻嚟繼續講咩叫二炮，同埋點解會由兵變做軍啊？ Жить. И никто на свете не умеет Но лучше нас смеяться и любить. Но сурово брови мы насупим, если враг захочет нас сломать. Как невесту родину мы любим, бережем, как ласковую мать. 紧张影响了接种的进度，目前只有不够四分之一的民众完成疫苗接种。至于下任首相深水人选，民调显示菅义伟只是排第五，负责疫苗接种计划的行政改革担当上河野太郎排第一，但是支持度下跌四个百分点至到19%，和前防卫相石破茂相若。其后是环境相小泉进次郎和前首相安倍晋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02点，是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8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9，日元110.3，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4，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02美元，卖出1,801.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上海之西南偏西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港队的张家朗勇夺金牌，亦成为东京奥运香港的第一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所有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广东广西 系啦，有个算系新闻嘛，因为佢唔系而家呢两日出嘅新闻，但系咧呢个新闻咧，不但系应该日报攞嚟做头条，甚至周刊、月刊。甚至连监都应该攞嚟做头条嘅，呢个就系联合国贸发会议正式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呢个系咁多年以嚟唯一穷国晋身为发达国家。大家都知道大韩民国喺打完呢个韩战之后咧，真系好凄凉嘅，啊，即系食都冇得食嘅。但系从呢个70年代起飞。到80年代四小龙，到而家啊，佢唔系话 GDP 达到咗1.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位，唔系靠呢个，有好多 GDP 多过佢嘅，都唔能够被联合国认定为发达国家嘅，因为佢嗰个发达数字咧，唔系靠钢筋水泥啊呢啲，靠卖石油土产啊，唔系，佢有好多高科技嘅嘢啊，大家都知噶啦。咁佢人均 GDP 虽然係3万几

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返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先睇提大家，天文台仍然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嘅。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我哋嘅嘉宾今日咧就系阿许晶加埋马恩赐同马鼎盛。好啦，咁啊头先咧喺 break 之前咧就讲二炮啊，即系嗰个渊源。 佢系有渊源嘅，点解呢个火箭军嘅前身，仲有一个二炮嗰个过程咧？ 系、 大家都知道佢系从苏联嗰度。成全嗰種傳統啊， 係 即係炮兵至上啊。 嗯， 其實就蘇俄羅斯人比拿破崙打得慘嗰頭，先知道即係 炮嘅咁。 步兵之王就係炮。 哇！ 咁、所以世界上最大嘅碌炮喺莫斯科。你去莫斯科有冇睇過嗰碌炮大到無倫嘅，重又係全世界第一。 喂，呢度插句問下你先，因為成日都好似有嗰啲古仔咧，美國片話希特拉想整一支。逼近啊嘛，即係有史以嚟歷史上最大嘅巨炮係咪？ 佢係最長， 係咪真的？ 佢係最佢巴黎炮嘛， 哦， 巴黎炮嘛，佢係120公里之外打到巴黎， 哇！ 咁啊巴黎砰一聲中咗一彈，唔知咩事，唔知咩事， 120公里喎、 啊，而且有一炮咧打正教堂， 哇！ 咁啊裏邊88個人死咗， 哦， 咁啲軍事專家、軍火專家就去抄啲炮彈片， 嗯。 一睇絕對唔係炸彈， 係 咁鬼厚殼嘅飛機點帶到佢上嚟啊？ 係 啊，後尾先知道叫巴黎大炮， 哦， 佢係喺火車上面嘅400吨， 哦， 單係炮管100多吨， 哇， 長100米， 哇， 即係長到個炮管抌落嚟，佢係攞孖也吊住嘅。嗰、那個巴黎大炮， 唔係100米真係好得意啊！你而家睇奧運知啦，100米即係跑100米咁長喎。 係啊， 哇！ 跑成10米， 跑都要跑9秒幾啊，大佬， 所以 誇張。 嗱，講起呢個二炮咧，咁啊，蘇聯喺打柏林嗰陣時咧係最威嘅，佢知道最後一戰啦，啊，啲炮彈留翻冇用啦，肥啦，咁所以跑。柏林2/3嘅樓房全部廢墟。 係。 咁呢味嘢裏面呢就火箭炮立大功。 嗯。 即係蘇聯嗰陣時嘅火箭炮呢卡超沙。 嗯。 啲鬼佬叫佢咩呢叫佢斯大林管風琴。 哇。 管風琴你見過㗎啦幾多支嘢。 係喎。 佢最大嗰個24支嘢。即係一撳掣24。 即係排炮嚟 㗎。24發火箭彈。 一齊出。 或者講火箭炮彈。 佢最好嘢嘅地方就係包打唔準嘅， 哦，但係唔緊要啊！ 佢冇計，火箭彈有咩要話俾你聽準嘅咧？佢可以打8公里，8公里佢可以歪800米嘅。喂，你驚未？ 冇得走，冇得走 啊！唔係啊，就係因為佢唔準先驚啊！佢準你冇咁驚啊！佢免覆蓋。 佢同埋好似阿馬鼎盛頭先話啫，你20幾炮一齊去喎。 係啊， 點止8公里？即係 應該 唔 止800米，應該起碼就幾百炮嘅。 唔係，佢一架炮車上邊係24個炮管。 你知俄羅斯人唔會同你慳噶嘛？一架就24管啦，佢起碼擺咗10幾20架喺度同你玩。 咁講到中國啦，中國喺1951年咧開始買到大批嘅蘇聯嘅火箭炮。 嗯， 咁呢啲火箭炮咧，大家即係耳熟能詳嘅就上金嶺啦。上金嶺咧，佢只係一個炮團啫。 嗯， 一個炮團24門炮。 哇！ 24門炮咧，佢一個齊射啊，因為一 一個炮車是16發彈， 嗯， 佢一個齊射咧係384發火箭彈， 哇！真係啊， 即係佢係十幾秒就過去啦，咁啊，佢打得唔準。他預咗，但係佢係面積轟炸，即係邊危而係轟炸得唔準嘅。但係佢地氈式轟炸，即係佢所過之處咧係即係冇得靜嘅。啊，佢就係打呢個面積。咁最犀利嗰陣時咧，係到1953年七月十幾號嗰陣時，即係馬上停戰談判已經敲定嘅啦。但係仲差日子嘅啫。嗰陣時，志願軍打咗一次，就將全部火箭炮兩個師240門火箭炮，就一片火海，240門打三個齊射，即係你240×16啦，仲要再乘三， 即係48啦。 就韓國嗰度四個師係25公里嘅陣線， 嗯，全部 即係。一片火海，一片火海。咁如果你精嘅话咧，你就即系倒三角，前面摆少啲兵，后面摆多啲兵，特别系反斜面，反斜面你就冇办法啦。啊，咁所以表面阵地冇晒，咁你打完你再冲过嚟都有一段距离，我再出翻嚟咯，就系啲咁样嘅打法。嗰阵咧系60万发炮弹， 全部打 一仗。一仗打晒，打完就和平。 是 是啊、但系嗰60万发炮弹咧，系苏联援助中国嘅一年嘅水平。 哦， 60万发， 即系每年送60万。 唔系，即系你要求几多？ 哦， 斯大林话我最多能够生产60万发， 系俾晒你啦。 即系我都要用。 嗯， 啊，即系唔能够俾晒你。所以呢个火箭呢两个字咧，喺中国人民解放军嘅心里。是有好深的印象的。即是为什么我说今次那个节目的名字叫终极呢，就是他一打就完。 嗯。 即是打不赢你就我是这么打。 是。 那到许晶球先说的二炮成立是1966年。 嗯。 那时的内容已经不同了，因为1964年已经有原子弹爆炸了。 嗯。 那时呢就二炮咧就決定係佢個終結嘅作用啊， 係已經唔係咁大啦。 你即係等於美蘇嗰陣時，第三次世界大戰即係、就是、一觸即發， 係 都係講核彈啫嘛，就是、講核導彈啫嘛， 最終嘅 即係你有幾多粒，我有幾多粒，大家一齊肥一齊死咁樣， 係 啊，所以呢個火箭軍佢從呢、這個。66年二炮，上升到而家系咪2013年成立嘅火箭军？ 嗯， 啊，佢嗰阵时咧，中国嘅核武器已经达到咗一个阶段啦，即系除咗美苏，佢系比英法要强。 啊，佢有氢弹啦， 即系英法都有。呢个印度、巴基斯坦嗰啲唔计啦，吓，即系嗰阵时。就許晶話齋，將佢由兵種上升為軍種。 嗯， 但係 意義係咩咧？ 嚇、啊， 個意義係咩咧？ 軍種即係話我唔係附屬於陸軍或者海軍或者空軍。哦、美國就唔係、哦，美國啲呢個核彈係附屬於陸軍同空軍嘅、哦。 嗯， 當然即係佢管得着你啦。 嗯， 但係佢個編制係咁樣啊嘛。 嗯。 即係中國就學蘇聯， 嗯、 蘇聯係叫做戰略火箭軍， 哦，加埋戰略落去， 就一打就含噶啦。 嗯， 咁但係中國有一個特色，佢呢個火箭軍咧叫做核常兼備。 嗯， 佢有呢個核彈，又有常規彈。 係， 咁我諗啊， 係， 即係依我預見咧，佢就分兩層戰爭。 嗯， 你如果打美國。咁就你核武器我就核武器啦， 系啊， 我对冇核武器嘅台湾 系我就常备 常规、嗯，你好似即系95、96年嗰两次试射，同埋而家 咩陳水扁、馬英九佢哋都講啦，有即係一千幾枚彈道導彈瞄準台灣。 嗯， 咁呢啲係常規嘅，我估計唔會狼到用核彈打台灣啩。 嗱、嗯，佢好似公開聲明話佢唔會首，即係第一個用核彈啊嘛。即係 兩句説話。 兩句説話。 第一句係絕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第二。絕不向冇核武器嘅國家同地區使用核武器。 咁你台灣兩即係兩樣都合理㗎， 即係講係咁講啦。 哦， 啊， 哦， 即係我哋就由佢講咁樣嚟分析，即係個核常兼備係咩意思咧？ 嗯， 即使係常規嘅導彈， 嗯， 佢都要達到戰略目的。 嗯， 佢個火箭軍嘅意思就係咁樣啦。即係我打台灣，我唔用核彈，但係我常規導彈都搞掂你。 嗯。 佢一早就咁講啦，炸爛你有把啊嘛！而家話火箭炮都可以打300公里咁，哇！咁你更加冇得醫啦，火箭炮 啊！咁就甚至冇咗。 喂，咁佢sorry， 咁佢個軍即係嗰個軍嘅人數啊，嗰啲嘢多好多噶咯喎。 唔會 嚇？ 呢個又翻轉頭，我哋第一次講嘅問題啦。 哦， 凡係呢個導彈， 嗯， 就叫做制導武器。 嗯， 制导武器咧同火箭炮咧完全两件事嘅，唔、 哦、 系靠多嚟覆盖你，唔系面系打点， 嗯， 系要斩首，系要点穴， 系 一粒还一粒， 哦， 每粒都完成自己嘅使命， 系 即系讲就咁讲啦，即系我哋 即系 睇过呢、這个火箭军或者火箭武部队嘅呢个往绩啊， 嗯， 你从一个伊拉克战争， 嗯。 1990-91 嗰次， 系 嗰次系使用咗17%嘅制导武器， 嗯， 但第二次打伊拉克咧，去到40%嘅制导武器， 嗯， 但个弹药量就下降好多， 哦， 我打得准啊嘛， 哦， 一枪一个， 系唔使烦， 即系现代战争，许晶知道， 嗯， 平均几多发子弹打死嘅，消灭一个敌人， 嗯， 30,000发。30,000发子弹， 即系电影嗰啲都系假嘢嚟嘅啫。30,000发， 嗰啲系啱啱打中嗰啲俾你睇。 嗰啲叫压制火力啊嘛。唔系真系喎，压制火力嘅意思即系个机关枪一路扫，飞飞飞飞飞。 压制火力系唔俾你喐， 佢令到你唔能够 唔系话要打死你， 咁令到你唔能够即系作出一个即系战术嘅反应。咁其实就咁就 OK 噶啦。咁佢唔一定要。打射同埋制導武器就第一個咧就係、是、雖然一枚制導武器咧就等於呢啲即係所謂叫做即係 傻 瓜炸彈啦， 千百枚 咁咧等於千百枚，但問題咧你每一枚傻瓜炸彈咧嗰、那個所謂投射啊，你個投射要成本噶嘛，即係譬如我飛機走去炸你，我飛架嘢去，喂大佬你打咗我架嘢落嚟，好唔得掂噶喎咁。仲有第二咧就係、是、即係英文講啦，就係、是、所謂嘅即係 collateral damage 附帶損傷。咁依家嗰啲炸彈或者小型嘅彈藥係細到點咧？细到其实同我哋最细就细到好似我哋一把缩骨遮咁上下， 嗯、 即系最细嘅导弹咧就同以前一粒所谓榴弹系差唔多，系可以系40mm口径，即系4厘米口径咧都做到咁细嘅导弹。咁、嗯、你谂下佢杀，譬如之前呢、這个美国喺伊拉克杀伊朗嘅嗰个指挥官咧，咁咧嗰个导弹咧甚至无系冇爆炸成分嘅。即係佢嗰導彈殺人咧，就好似當年啲血滴子咁啦。 咩叫斬首？ 佢係用飛刀，佢制度就係真啦，但係佢就唔爆炸嘅。佢、 哦、 係用係好似飛刀咁樣去殺人。 夠啦，即係好似重機槍，一槍如果中你12.7mm， 咁 成個人斷啦。 咁所以你話嗰、那個嗰、那個 係啊，打斷人噶。 咁所以你話嗰、那個 咁誇張， 嗰、 那 個 唔誇張啊！第一佢快， 係 佢超音速。 系啊， 第二佢中咗你以后佢翻转噶嘛？ 哦， 咁你食过绞肉机未啊？ 咁就冇计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又要听只歌咯。呢次叫做《火箭军进行曲》，呢只系咪电影电视剧嘅歌？ 应该系 嘛？ 我就睇嗰度嚟嘅。 好啊，咁啊，大家听呢只《火箭军进行曲》。咁啊，11:30翻嚟之后咧，我哋又会继续再倾嘅。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在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夺得金牌，是港队历来第二面奥运金牌。张家朗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完全无法想象自己会胜出，而昨日是他爸爸的生日，可以将金牌送给爸爸。张家朗说，之前一段时间是他人生较为飘忽的时间，试过在世界排名跌出头十六位，质疑过自己是不是不值得处于前十六名，之后跟教练讨论过很多事情，应该用什么心态应付比赛，今次经历反映做事要坚持，不要轻易放弃。张家朗在八强战一度落后至9-14，其后连取六分惊险反胜。他说这场比赛自己有少少急躁，一直跟自己说不应该因为脾气问题而被击败，想着不要放弃，一剑一剑地追。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民建联成员穆家俊早前在社交网站批评参加东京奥运的港队羽毛球手伍家朗着住冇印区旗的球衣出赛，要求对方退赛。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被问到有关言论是否涉及煽动仇恨情绪，穆家俊作为中学通识教师是否需要道歉？杨润雄回应说不会公开讨论个别投诉，如果收到投诉一定会根据程序处理。杨润雄说羽毛球总会和当事人已经就事件解释，希望大家用平常心以事实看待事件。他又说奥运比赛现正进行，应该全力支持运动员发挥最好表现，争取最佳成绩，为香港争取奖牌。支联会表示，日前收到食环署和法庭传票，指六四纪念馆没有申请牌照经营，涉嫌违反公众娱乐场所条例。支联会已经决定指示律师代表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出庭答辩并认罪。支联会说，经咨询法律意见后，决定不再纠缠有关法律和事实问题。而六四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经商议后，认为需要进一步咨询法律意见，保障工作人员和参观者的安全，以决暂时关闭纪念馆，直至另行通告为止。支联会将会研究透过其他方式延续纪念馆的工作，继续推动中国民主教育宣传，交代六四真相，坚持要求平反八九民运。港股急挫超过1000点，恒生指数一度低见26177点，创今年新低，收市报26192点，下跌1129点，跌幅是4%。全日主板成交额2682亿元。工信部启动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科技指数失守6800点，多只科指成分股下跌超过10%。美团收市跌近14%，因为中国市监总局等部门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以维护外卖送餐员的权益。腾讯失守500元，收市报490元，跌幅近8%。阿里巴巴下跌超过6%。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85点，上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17点，上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10.3，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4，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4美元，卖出1799.9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又为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只要发挥创意，太阳底下一样都有新鲜事。 手机应用程式快乐鸟创作者张思雅同学， 运用 AI 情绪识别系统来到鼓励大家做多啲大笑瑜伽同埋传递快乐嘅。 周晓恒同学， 入到去我哋呢个应用程式，我哋见到有五个掣嘅，咁第一个就系可以学习大笑瑜伽啦， 我都大笑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咗环保，市民同餐厅记住食嘢走数。环保署正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进行公众咨询。快啲喺9月8号或之前到 ldpt.hk 分享你嘅諗法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香港作家容若，佢善咬文嚼字，但係善咬文佢嚼嘅功夫呢係更加强。喺佢流利嘅表达同埋说明嘅文字里面呢，他除了以引经据典、条理分明，一啲都不含糊噶。他点解能够达到咁高的水平呢？无他，他熟读中国的典籍，于是娓娓道来咧，系往往叫人五体投地嘅。 社论高手林恒子对呢位资深报刊主编刘成笔名容若作出高度的称誉。容若轻描淡写，犹如未尽，含蓄百味，读之不倦。读者可以从他的书本之中追寻正确中文的乐趣。 我引林恒子对容若的赞美，旨在是要表达我个人对这位杰出的语文专家的尊敬和崇拜。他最近的离世绝对是香港的损失，好彩的就是他的著述仍然能够永伴香港，俾香港人学习。林恒子话：容若嘅著作文工必读，可谓一语中的。文字工作者必读，要与文不穷于工者，更不可不读啦。 容若先生喺今年六月去世，喺佢嘅追思会上面，一位同容若相交36年嘅教授朱国能先生话：佢对文学历史哲学亦都下咗好大嘅功夫。同佢谈论学术专题，觉得佢就系一部活生生嘅百科全书。 容若嘅大作关键在一字，主字集，英王舍别字，呢啲书都系令人爱不释手嘅读笔嚟嘅。呢啲可以令我哋写作嘅时候文皆词准嘅书，绝对系案头必具。 好似喺多此一人呢篇文章之中，佢特别指出。一啲词语无需多此一人，譬如科学昌明嘅昌字、印象对象嘅象字，又或者运在嘅在字，其实系无需要加人字边嘅。佢呢个讲法真系发人心省。 至于白字，更加系最多人爱犯嘅手误嚟嘅。有人咁样写咗《打油诗》一首：琵琶不是这琵琶，只恨当年识字差。若然琵琶能生果啊，满城弦管尽开花。红音嘅别字，满城都系。你话我哋写字界系咪好悲惨呢？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滔滔千里烟家园，关外万丈送郑州。 手牵手，心连心，同步一起跨过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携手同行。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嚇，咁啊亦都繼續提提大家，因為天文台仍然係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嘅。咁啊，直播室裏邊有許英、馬鼎盛同馬恩慈嘅。 咁啊，講講今天呢個中國個火箭軍到底個實力如何啦？ 好啊， 公開嘅咧就係外交部軍控司長傅聰，舊年披露嘅。佢話中國約有300枚核彈頭，即係佢嘅講法啦。咁啊，坊間或者西方估計咧，就中國戰略核武器中長程嘅核導彈就350，呢啲係陸基嘅，有可能係發射井，亦都有可能係移動嘅發射車，可能係火車，可能係汽車等等。咁啊，海上面咧，就最犀利就094核潛艇啊。佢一個核潛艇有12枚巨浪三，咁有幾艘094、092就爭啲噶啦。咁啊，飛機方面咧，西方認為佢差啲，呢個轟20咧仲係即係喺紙面上面嘅。咁但係美國咧，美國佢嘅陸基仲係用民兵。民兵咧，你唔好以為佢係70年代嗰啲，佢唔係，佢而家係民兵3。佢嘅精度咧已經從呢個幾百米提高到幾十米，精度係60米。咁喺呢個空軍上面管住嘅咧就 B-22 啦、B-2 啦、B-1B 啦等等呢啲，佢係帶住400枚呢啲巡航核導彈。咁核潛艇咧佢有15艘核潛艇，帶住264枚。彈道導彈，潛射嘅，咁每枚彈道導彈咧，可能帶3-10枚彈頭，核彈頭。咁總之呢啲就足夠毀滅地球幾多次噶啦。咁即係俄羅斯咧，而家佢個戰略火箭軍，頭先佢已經提過一下，佢有幾多人咧？咁而家有8萬人。佢全軍係110萬啊嘛，咁呢八萬人喺佢蘇聯全盛嘅時代咧係30多萬，而家係 已經吸到八萬， 佢縮皮咗好多噶啦， 冇水啊！ 但係佢戰略轟炸機仲係犀利嘅，咁啊，你唔好睇佢螺旋槳嗰啲紅色，即係佢嗰啲 图95， 但係比中國嗰啲仲係叻好多啊！ 唔係叻好多係指咩啊？即係續航力高，因為咩咧？ 飛得遠過你。 耐過你。 佢帶彈多過你。佢嗰啲彈準過你。 係。 咁你仲有咩唔叻過你啊？ 咁點解中國唔整啲叻過佢咧？ 都想。整緊。 即係整緊。OK。 整緊。 明白。 咁除咗78架呢個戰略軍炸機咧，仲可以有。潛射即係核潛艇啊！核潛艇仲保留12艘，最多嗰陣時60-70艘嘅，即係而家全部喺嗰度放住喺度生鏽，又唔敢拆，因為拆你要安全啊嘛。 我 唔拆咪等住喺度先咯。咁仲有陸基導彈，嗰啲係最基本嘅，仲有300多枚。即係呢兩霸同埋一強啦。佢嘅。你話火箭軍又好，導彈核導彈部隊又好，佢嘅比例就擺咗喺呢度啦。咁到底各方面嘅實力係幾多咧？咁即係美國喺大概10年前，兩個最頂級嘅核專家就公開講，佢話 我哋嘅核戰略係咁，同埋我哋嘅核能力亦都一樣，係點咧？係可以第一波掃平俄羅斯嘅核武器，順帶執埋中國， 即係兩霸一齊掃曬。即 系 第一波就扫晒佢，我知啊。 佢系霸，佢扫咗对面嗰个霸啊嘛。 咁啊，即系要同 你唔系霸啊嘛，佢顺手扫埋你。 顺手扫。 即系你话一点五都好啦，即系呢个系美国公开嗰啲核专家嘅。 十年前啊 嘛。十年八年啦，系咁啦。啊， 信唔信得过咧？ 梗系唔信啦！哇，你啲 吹大 骨咁大嘅氹，大到许晶都放得埋。 顺 你等我跳落去， 顺便扫埋喎呢样嘢。 我谂就嗱，第一就诶，当然不容低估啦。无论系美国定系俄罗斯，唔需要讲以前嘅苏联，即系嗰个投射嘅能力啦，同埋核武器嘅规模啦，即系始终嗰、那个唔系就系个技术研发咁简单嘅，即系核武器同其他武器个好大嘅分别咧，就系研发系一个经费啦，佢嘅生产维护同埋头先提到解除咧，其实都系好高嘅一个成本同埋好高嘅技术。 销毁核武器贵过做核武器， 咁所以 系啊， 你无论系核裂变、核聚变等等，其实嗰个生产过程系，因为好多武器唔系噶嘛，即系譬如你讲战机就最明显噶啦，譬如一个一战机嘅话咧，其实点解譬如法国、英国嗰啲好难卖咧，唔可以好似二战话之前咁咧，就系、是。個產量問題啊，即係唔等於佢嘅水平比美國真係爭咁多，而係話你嘅產量係我個零頭，咁你嘅成本咧點解會咁高呢？就係、是、你個研發成本攤分唔到。 即係你賣唔賣到好似 F 十六咁，全世界賣四千幾架，咁你四百架賣唔出， 咁你即係咁咪等比啦。 咁但係核武就有個咁嘅特性啦，就佢唔單止研發好貴，其實佢嗰個生產同維護都好貴。咁所以中國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是、嗱。那個本身是一個政治問題嚟嘅，經濟上中國是不是真的不能夠支撐呢？咁就唔一定嘅，其實因為其實主要即係譬如核武器，其實都好睇你嗰、那個有元素你嘅儲存各方面啦。咁又恰巧中國喺呢方面嘅礦藏係比較多嘅，就算唔計即係呢個北韓朝鮮都好啦，中國本身嘅礦藏其實唔算少。咁但係嗰個可能就一個政治問題啦，即係佢你嗱你唔需要生產咁多嘅時候咧，你能唔能夠生產到咁多，而且維持一個比較穩定嘅，即係佢唔好有啲即係所謂核災難出現啊喺個生產過程咧。这个就未经过验证的。美俄也就是原先的苏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大部分的核武器呢其实就是大半个世纪或者小半个世纪之前生产。我摆了在这里。 是很危险。 即是不要看笑这个储存核武器这个能力。储存核武器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能力来的。 是加两个字安全储存。 安全储存。不安全就好易。 这个不安全就储存不到啦。出了事啦。是咁所以呢個第一，中國就唔起碼你冇經過實際去驗證你具備呢個能力啦，係嘛？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就始終， 但你亦都調翻轉，你又唔未證明到佢唔安全儲存啦，係嘛？ 唔係，我唔係話佢唔安全，我係話你能唔能夠好似美蘇咁樣想千回核彈頭同埋投射嘅手段 擺咁耐？ 擺咁耐咧？呢個本身一個能力， 唔係你話噶，而係人哋話噶，因為你啲核武器儲存喺其他國家啊嘛，咁其他國家信你啊嘛， 定係冇得唔信嘅？好似韓國咁啊，冇得唔信。 韓國冇啦，韓國冇啦， 你擺喺度。 韓國曾經有過93枚核武器， 好多噶都。 1992年呢個南北韓呢個會談咧，就大家 拎走啦， 唔係大家各自承諾。 是 南韓承諾美國佬唔該你攞走，北韓承諾我唔製造，咁啊乖乖啦。點不知你攞走咗佢製造喎？ 乜其實即係嗱，講咗又問啊，即係北韓嗰啲其實即係你好驚喎，佢得唔得㗎？安全儲存 唔得，佢咪自己炸咯。佢試過、啊， 哇啲 佢試過啊， 喂大佬， 唔係佢試過話我核試驗成功， 係啊， 但係周邊。中國唔使講啦，俄羅斯唔使講啦，韓國唔使講啦，美國、日本都一路 check 住 盯緊噶嘛。 係啊， 喂，你話你炸咗係喎，但係唔似核爆炸喎。係啊， 啲輻射 個爆炸量唔夠啊。 哦， 個爆炸量得幾百噸，甚至一千噸。 係， 咁你最低消費係萬幾噸啊嘛。哦，咁你話俾我聽，你爆咗， 咁叫核彈咩？ 嗰啲叫濕水核彈，嗯、即係濕水炮仗。 哇、啊！咁冇所謂啦、啊，咁冇所謂啦、啊，咁冇所謂、啊。 咁但係當然，即係一方面唔會低估即係美俄，即係同中國嗰個差距啦。但係你話有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可以第一波就全覆蓋咧？因為有幾個特點啦。第一個咧就係、是。譬如中國有一個特性咧，就其實都講咗好多年噶啦，即係你始終喺穿閃嘅地帶咧，係、嘛？譬如最近都鬧咗啲笑話啦，其實嗰啲咧就係、是、一啲即係所謂風力發電或者啲風口嚟嘅，咁就被俄傳為嗰啲就係、是、當然亦都應該唔係美國權威嘅機構啦，即係民間就有人話：哇，嗰啲係咪係武器嚟㗎？咁樣樣， 佢最衰似啊嘛。即係佢喺衛星拍落嚟，咦個窿喎， 仲係裝嗰啲嘢， 同埋個直徑又夠大，又差唔多咁樣。咁就即係第一咧，就係、是、你穿閃地帶就的而且確係唔單止係易守難攻啦，就的而且確你喺嗰啲咁樣嘅火城岩啊等等下邊咧，就真係你發射出嚟咧就話咁容易。咁而且地下有坑道啊各方面，你話係咪真係可以 炸到 三兩下就搞掂咧？咁樣其實好難講。第二當然就係、是。雖然中國的戰略核潛艇咧就都渣渣地，即係距離美俄都有可能是一代甚至冇一代半的距離，但是你唔好唔記得，即係海水就一樣咁特別嘅，本身海水嘅密度就高過空氣好多，再加上佢係海而鹹水嚟嘅，咁再加埋一啲水文嘅變化各方面，你話中國雖然就少少地啫，零九二又好，零九四又好，係咪真係有一兩手你唔能夠守得到係嘛？咁係 check 唔到，或者你冇你 check 到你毀滅唔到都得㗎。 哦， 係嘛？咁所以就令到你第一波係咪真係完全覆蓋咧？咁當然呢個歸根究底同中國個量都有關嘅，即係譬如你嚇、你嘅核潛艇嘅數量，或者你嗰個所謂陸基導彈嘅數量咁，唔係百分百透明嘅情況之下，美國係咪真係可以？即係話確切，我第一波就可以覆蓋你咧咁。 核戰爭呢樣嘢咧， 唔好制啊！ 唔係，佢係一個心理問題。 哦， 係一個心理問題。 係， 你有即係等於以色列，大家都知道佢有。 係 啊，咁啊， 有幾多？ 美國係唔係關鍵係你敢唔敢用？ 啊， 你嗰、那個我話知你係總統定係乜乜？你拍板嗰、那個 係 你係咪夠膽用？ 係 呢個係好大嘅一件事，因為。美國嘅前國防部長温伯格咧，係寫過一本小説嘅。啊，佢啲咁嘅國防部長退咗以後，又可以寫小説 嘅 喎、 有嗰啲叫做 ghostwriter 嘅， 佢就 代筆人啊。 佢 你放心， 唔好理啊。總之佢署名，佢就文責自負啊。 係肯定 啊。咁佢就模擬中美核戰爭。 嗯。 啊，就係佢寫得兩個領導人。 嗯。 下決心用核武器嗰陣時 候， 係評估用咗以後嘅後果， 係 同埋反應。即係如果你點，我又點，即係全部幾步棋要考慮清楚嘅。嗱、咁萬一係美國使用咗核武器以後， 係 許正話齋，流亡之餘一定有嘅。 係 即係美國拍板嗰、那個，佢亦都唔會樂觀到話我真係冚曬你。 係。 佢就算冚唪冚曬印度，冚曬邊個都未必得、啊。但係一旦佢係用咗嗰陣時候，佢係搏你唔敢反擊、 嗯。 因為你反擊嗰陣時候你那個拍板人咧，你會思考，即係如果我反擊咗以後又會點？ 嗯， 佢個後果問題啊。所以邊個率先使用核武器咧？這個一定著數啲嘅。 係。 即係想當初，美國又想炸過中國， 係啊， 我蘇聯亦想炸過中國， 是 但係由於佢兩個即係忌對方啊， 係， 所以我誒唔係你咪炸啊，你炸我就炸你，咩事啫？你都憎佢噶嘛？點解我炸佢你唔俾咧？啊，就係呢個道理。 嗯， 我唔俾你出手，唔俾你喺世界上威威。 嗯。 就係咁嘅道理啫嘛，所以核戰爭呢樣嘢咧，大家都知道係唔好玩嘅，但係大家都要留一手。 嗯， 咁如果真係萬一有一日真係爆發呢個核打擊嘅話咧，好重要嘅其實唔係技術問題，係心理問題。係，即係兩個一哥佢嗰種心理博弈，或者係佢嗰個集團最後決策。是怎樣應付？沒人知道的，這些一定沒人知道的，下一場戰爭沒人估計得到。 因為呢、這個即係核戰爭係冇局部性核戰爭噶嘛， 唔知點收啊！最緊要，其實每個打仗，許晶話啫，目的都係為咗和平。不過和平咧係我要嘅和平，就係咁啫嘛。 咪即係我記得即係推冧呢個撒旦堡嘅時候啊，嗰、那個都美國嗰個唔記得咗邊個啦，寫都係一樣啫嘛。你美國有冇諗到你？佢懟冧咗呢一個撒旦堡之後，你點解？ 係啊，你點收場？ 係嘛？結果咪就係冇咯，即係好難收科嘅呢樣嘢，真係。好啦，咁、今日差唔多啦嚇，咁預告一下先，咁啊見到阿基哥啦，那些年，咁啊一陣間會唔會又講奧運咧？佢一定會講啊。OK， 咁啊應該好多好歌聽噶啦。好啦，咁啊聽晚咧，飛哥就請嚟新世民。林漢明同埋呢個林世豪啊，就講呢個雜交水稻同埋香港嘅米葉喎、啊。啊，水晶你應該識嘅，而家香港 咧，哦係啊，喺大嶼山義澳嗰度係有重新恢復翻水稻嘅，係、啊。 我都 同埋元朗， 種咗四年米㗎。 同埋元朗絲苗的，而且確係即係上品嚟嘅。 係啊，以前都即係細個嗰時仲食得，即係仲有買，又仲有得賣㗎嘛。而家就比較難啲啦。好啦，最後一首歌啦。刀郎啊，唱嘅叫做《披着羊皮的狼》。好，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我小心翼翼的接近，怕你在梦中惊醒。我只是想轻轻的问问你，你别担心。知道想要和你在一起并不容易，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和地，你总是感觉和我一起是漫无边际阴冷的恐惧。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流浪在一个壁，只求你不要拒绝，不要离别，不要给我风雪。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我抛却同伴独自流浪，就是不愿